弹出了幸和不幸，沙沙声音哼出交叉点和空灯，可为你歌，人一生才不枉这行。今天昨天几多变更，几多皱纹，今天昨天几多攀升，几多支撑，明日会怎么